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阿力高啊，咁啊，我哋成日都话话咧啊，呢个生活喺咁大压力嘅都市入面咧，都应该要学识点样放松自己。你晓唔晓点样放松你自己啊？ 都 OK 嘅。 我见你个人就松弛晒嘅， 但系又攻击我啊，乌嘉伦。 我见你个人咁松弛咧，我都知你对于放松啊有一套见解。 阿肥伦，其实咧，大家都不遑多让啫。 咁啊，但系咧嗱，今日咧揾嚟一个专家啦，即系我喺面前都唔敢班门弄斧。咁啊，呢一位咧系咪叫做放松？之大师咧吓， 应该系放松达人咁。 放松达人系嘛，咁咧其实佢就创办咗个手机程式啊，就系教人放松啊。咁咧就系 Void 嘅创办人啊 ，Void， 咁就系 Hercules， 你好 ，Hello， 喂，大家好，大家好。 哇，你就听佢把声咧，沉到嗰种磁性嘅声音， 系好啱呢个深夜时分。 其实你系咪喺电台秘录噶？ 唔系、啊， 我想问一问你。嗱，即系因为听落咧，阿 Hercules 咧，你就好年轻嘅啫。 系啊，廿四岁今年。 24岁啫，咁我听你，哇，听你把声，我已经想瞓啦。唔系，咁啊，真系想问一问你，点解会即系有个构想，就系话要即系整个程式出嚟教人放松啊？咪你过去曾经有好多压力，定系点样样咧？ 都可以咁讲嘅，我自己就系两三年前开始接触咗一啲催眠治疗啦、冥想啦、NLP 等等嘅课程。 嗯， 咁眼见香港系一个身边好多人有压力问题嘅一个地方啦。 嗯， 咁同埋我个人觉得冥想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好有效咁帮到我哋去做一啲唔同嘅精神健康服务，系可以好有效咁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 嗯， 咁我好想用一个方法去令到呢一样嘢，用一个比较容易接触到、门槛低嘅感觉，可以令到更多人可以容易得到。 好啦，咁啊，首先我哋褪后100步谂下先吓。咩叫冥想啊？即系嗱，对于嚟讲，我有成日幻想啊，有狂想啊，吓乱咁想啦吓。咁啊，冥想其实同我头先讲嘅想究竟有咩分别咧？即系通常，即系对于嚟讲，我冥想听多啦、我搞住阿 Nicole 啊，平时啊叫佢一齐帮手做节目嘅嘢啊，唔好阻住我。我而家 你嗰啲系胡思乱想。 我而家谂紧嘢，你唔好搞住我。咁其实冥想系乜嘢嚟嘅咧？ 好，其实啦，呢一段时间里面两三年嚟都一直有唔同嘅人问过我咩催眠治疗、咩冥想、NLP， 咪而家更加多嘅人问我咩放空。其实我个人即系都做过了解、做过 study 嘅，就的而且确有唔同嘅定义嘅。咁、我个人但系又觉得唔需要谂得真系咁复杂，因为我自己无论自己对自己或者对其他人都好，我都讲嘅一个方法就系你自己俾自己一个时间，无论身体同心灵都得到一个休息，同埋一个舒缓嘅作用，就系、坐喺一个地方，尝试俾自己乜都唔做，然后尝试用一开始乜都唔谂、去清空自己脑袋一个方式嚟嘅啫。咁、后来冥想就可以，我系咁样理解啦。咁、的而且确再深入落去又更加多唔同，要想唔同嘅事情达到唔同嘅效果。咁、有啲系自我催眠，有啲系人哋帮你嘅催眠治疗，咁样亦都会成件事系再完整咗啊，成个 system。但系就的而且确好多人听到我哋讲话咩催眠治疗啊，咩冥想啊，其实就会个感觉好惊嘅，因为我自己一个好深好深嘅感受就系呢两三年嚟，好多人问我一句系。 我都冇精神病，点解我做呢啲嘢？即系好多时候， 但系有人标签咗自己有精神病先做呢啲嘢嘅咩？ 系啦， 即系会觉得系精神病嘅治疗方式， 系咪？其实就唔系嚟噶嘛， 系 啦，其实就唔系嚟噶嘛。但系好多人真系有个好强烈嘅误解，就系、是、喂做咩催眠治疗啊、心理治疗啊、冥想啦、啊？咁我真系冇精神病，但系虽然精神健康嘅问题唔系一定有精神病嘅人先会处理啦，咁、但系真系好多人可能有呢方面嘅误解，有呢个好强烈嘅 stigma。 系咁，但系我想问，即系因为通常你话。冥想头先你话啊，每个人即系都有唔同嘅定义，大家唔需要太过深究。咁、但我真系好好奇，冥想我想啲咩呢、即系想啲咩先达到一个冥嘅效果？ 同埋你听唔听到佢话系特登去做唔做嘢咯？即系你系特登去令自己唔做嘢咁啊？咁但系你又好似点样去叫做冥想？ 即系可唔可以而家例如话举一个例子，我即系因为你话头先要因应唔同嘅状况去谂唔同嘅嘢，达至一个效果啊嘛。咁通常我首先问一下先啦。通常即系想要去假设系即系进行一个催眠治疗啊，又或者系想冥想嘅话，通常。是想达至一个咩嘅效果先？ 嗱，我觉得呢我自己咋，我个人嘅定义咋、冥想就係尝试俾自己乜都唔做乜都唔諗嘅啫。咁真 掏空自己。 係啦係啦，即係你当係我举个例子係 电脑。电脑电脑。 一个电脑你真係将佢停咗部机停咗喺度。咁跟住真係。 但唔係熄机嘅。 哎真係熄咗机啦。 即係熄埋机嘅。 真係将佢熄咗机清空晒乜都唔做乜都唔諗。因为你冇咗个 task 喺度 run 緊嘛，熄咗机。你可能代机去到 run 緊啲 task 㗎嘛，咁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冥想可以系一个熄机嘅状态。咁但系如果有阵时我同一啲 client 去做催眠治疗嘅话咧，就真系熄咗部机，会有啲 program 再装翻上去嘅。点解咁讲？就系、是、好可能有啲人喺过去有啲嘢唔开心，咁我同佢做催眠治疗咧，就系会帮佢系翻啊，即系叫做谂翻过去一啲唔开心嘅地方，做少少嘅处理嘅。咁就呢个状态就唔系乜都唔谂，就反而系熄咗部机底下又有做嗰啲处理入去。咁但系唔系冥想就唔等于催眠治疗咧？咁但系的而且确系有啲 overlapping 嘅，因为我开始帮人哋做放松，喺成个过程同冥想亦都有相似嘅地方。 喂，但系咁样听咧，即系我即刻谂起套戏咧，就系嗰套访客啊，催眠治疗咧，嗱，即系嗱， 喂，你突然间讲套惊栗片出嚟喎，大哥， 我觉得你 Nicole 讲得， 唔系因为咧，平时我哋睇嗰啲电影啊、剧集咧，去描述催眠治疗咧，就好似系将你变成一个冇自主意识。嘅一個靈魂，然後咧就可能去幫你擺翻啲入去啊，令到你即係去做佢想做嘅嘢啦，即係嗰個治療師想希望做嘅嘢啦。喂，但係其實現實係咪真係咁嘅咧？ 我覺得 Nicole 係講咗一個好好嘅持份者意見啊，因為我呢兩三年嚟，即係雖然我唔會話自己係一個催眠治療嘅專家啦，有好多比我厲害嘅前輩，但我對而家呢個催眠治療嘅理解同定義都係同電影啦、電視睇到嘅都有個幾大嘅出入，因為有個視覺嘅效果，同我哋。真实来讲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即是最起码催眠治疗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不可以令到你做一些违反你意愿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对催眠治疗的理解就是我可以操控了一个人。即是可能我做少少的简介，你想一想，如果催眠治疗真的有方法可以操控到你做任何事的话，那其实所有学了催眠治疗的人都是挺恐怖的危险人物。 是因为我刚刚我才看了一部韩国的电影，就是讲那个一个催眠的教授，识催眠上嘅教授，佢都系用催眠嚟医疗人嘅。 喂，嗱，你睇乌加伦，你都系讲惊栗片啊？ 唔系佢，因为都系其实都系惊栗片嚟嘅。但 系 因为其实佢 入面就系， 但 系 呢一个就系坊间好多人对于即系催眠嘅理解啊嘛。因为入边咧，佢讲话即系其中一场戏啊，就系讲佢即系一个大学教授啊嘛。咁即系一班同学就上佢堂啦，就系问究竟催眠系咩啦。咁其中有一啲嘅同学就系话，咁催眠究竟能唔能够啊？就系咧去命令一啲人，令到佢哋做一啲有违自己意愿嘅嘢，同埋佢个控制嘅程度可以去到几大啊嘛？咁嗰部戏入边讲到就系话咧，其中一个即系女同学即系举手啊，就系话，诶，我而家愿意接受你嘅催眠嘅测试。咁咧嗰个嘅教授咧就喺隔篱咧，就系当佢催眠咗之后咧，就即系落咗一个嘅指令，就系当你醒咗之后咧，只要我拍下手嘅话咧，你就会想去，唔系你就会咧好想去擦黑板。佢就话你会好想擦干净嗰块黑板， 因为呢个就系佢嘅指令。 系啦，咁咧当即系个女学生醒咗之后啦，咁原本冇乜嘢又话，哎呀系啊，好似催完眠之后咧，成个人就轻松晒啊咁样样啦。咁当佢正想翻埋位嘅时候咧，那个教授拍下只手啫，那个女同学啊 即刻咧要去擦嗰块黑板，仲要系你制止佢咧，佢会爪狂咁样咧。你唔好阻止我，要擦咁样样嘅。 即系 好 郑秀文洗厕所， 有少少嗰种系咧，嗰种强迫症嗰种嘅感觉。咁当然，即系呢一个就系坊间对于有时候催眠嗰种一种嘅误解啦。咁催眠其实就唔系咁样嘅一回事嚟噶嘛。 嗱，我真系睇书同埋睇一啲唔同嘅纪录片啦，即系录影嗰啲都见过呢样嘢嘅。其实真系咁，但系实际上我都系嗰句，我自己我唔会话自己系专家，但系我哋个基本嘅原则就系唔可以逼你做一啲真系你违背你意愿嘅事情咯。假设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出去擦黑板嘅呢一样嘢真系存在嘅话，就只可以讲嘅系嗰个人系唔会心里面唔想擦黑板。 哦，但系其实佢有冇嗰个能力可以令到你即好似多把声？要你去做一啲嘢咧，会唔会有呢一个咁嘅能力噶？ 我打多个清楚少少嘅譬如，假设你而家心里面其实你系好想俾钱我嘅，但系你而家好地地，你唔会俾钱我噶嘛？但如果帮你催眠咗，跟住去加强咗佢内心嗰个想法同埋嗰个动机嘅话，咁其实你醒翻之后，你俾钱我嘅意欲，成件事系会大咗好多嘅。 你可唔可以一阵间咧 take break 嘅时候，私底下教我点样样可以做到啊？ 咁呢样嘢， 你帮我催眠佢啦。 所以我就不停去强调一样嘢，系好多人真系会觉得呢样嘢危险啊，觉得唔舒服啊，因为所以我成日去不停去推动精神健康呢个事情嘅时候，我都尽量想同大家讲话，即系我都自己都想避免咗用催眠呢个 term， 可能好多人真系个 stigma 真系好犀利嘅，呢个真系不能否认。跟住后来我去推广咗多少冥想嘅时候，都多咗，都好多咗人好啲嘅，但系始终有好多人都有宗教信仰啊，同埋会有讲紧话系未必真系中意有个冥字系咪有啲唔知乜嘢咧？而家后来我而家。帮人讲嘅就系一个放空冥想嘅元素，即系教你嘅浮头，系啦，咁即系一个有价值嘅浮头咯。 但系你放心啦，我唔会真系乱咁对其他人用，我只系用喺力高身上嘅啫。 你俾啲钱我啊，胡嘉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咁多少少咧，其实即系关于例如话催眠啊、冥想嗰啲咧，阿 Hercules 你学咗几耐咧？即系我见你对呢一样嘢好似素有研究咁样样。 我自己睇书咧，就系中学嘅时候开始睇嘅，都有接触过。咁到后期，即系始终啦，我中学嘅时候可能系中三四、高中嘅时候开始有接触过睇呢啲书，但系始终后来中六五啦，佢系会考啊，中三啊、高考啊，梗系摆低咗好一段时间嘅，因为嗰段时间都要去，即系可能系专心少少自己学业啦。都真系去自己去 pick up 翻成件事咧，可以话系入咗科技大学，一年班、二年班之后啦，即系真系会去正视自己多少少兴趣，自己想做啲乜嘢，同埋将来条路点样行嘅时候咧，咁即系当然啦，我去 take 嗰个 initiative 去学催眠治疗，即系后期我学啦。咁唔系因为我真系为咗我嘅 career 嘅，我就好单纯地觉得自己个兴趣真系好有，咁想去沉迷多啲呢方面嘅方向嘅知识嘅啫。咁跟住然之后，总之辗转辗转啦，我系喺科技大学二年班。弱略嘅时候，即系心里面不如谂，即系又睇多咗几本书啦。当然系，不如认真啲出去跟个老师去学下咩催眠治疗啊。跟住然之后咧，其实一学到即系一上咗一个课堂去学咧，就发觉其实即系唔同类型嘅课堂、唔同类型嘅知识都几多嘅，有 NLP 啊，有冥想啊，有咩咩咩，即系总之好多好多。 我有一个好无知嘅问题想问一下，即系可能你一听我问嘅时候都觉得哇，点样样啊？而家啲主持嘅质素咁样样嘅， 系胡嘉伦， 唔系我讲紧 Nicole 其实。我代你讲， 即刻帮你摆翻个名喺呢个问题后 边。因为其实咧，有咗时候咧，大家头先都讲起催眠啦。咁头先我哋讲咗一个嘅谬误嚟嘅，即系催眠未至于可能就系话，哇，你为所欲为，想点都得嘅， 控制住你。 咁但系反而另外一样嘢，我想话，即系喺好耐好耐之前咧，由远古嗰种催眠就系你望住个陀标，咁滴滴答。咁样，跟住后屘咧，你就好想瞓觉，跟住就有个催眠状态。到后屘有时候咧，甚至乎咩一滴、两滴、 嗰啲咧， 再之後係 啦， 係 啦， 就係 啦，最後 屘 甚至乎可能望下你個口喐下喐下咧，又話已經進入咗催眠狀態。嗯、其實係唔係即係有時候要催眠一個人就係咁神奇嘅？定係要好似啲人就係話你坐一張凳，好似心理醫生嗰啲咁樣咧、嗯，你就坐一張唔知大班椅定係乜嘢，跟住你要慢慢即係又要開住啲音樂、啊， 同埋永遠隔離個心理醫生都係戴住個金線框定眼鏡， 係啦，托一托咁樣，即係點樣樣嘅咧？其實 陀錶個係真，嗰、那個咩一滴兩滴都係有啲所謂原理喺度嘅，即係我對呢樣嘢嘅理解啦，就係首先我哋要做一樣事情，令到人哋個集中力可以由平時好廣闊嘅一個空間變成一點上面，你可以望住個陀錶講，可能平時我哋望住你哋嘅時候向前方望噶嘛，但望住個陀錶，你每個視線聚咗一點咯，個集中力都就一點咯。咁其實你用任何方法可以令到人成件事成個感覺 聚焦一點， 聚焦咯，係啦，成個視線啊集中力係一個方向，跟然之後去喺一個方向裡面做放鬆，成件事就可以有呢一個效果咯。咁係咪每一個人係即係個理論係咁嘅，但係可能有啲人對某啲物件係好啲，有啲人鍾意唔同嘅物件唔同嘅， 但可以好快咁樣 slap 咁樣就得㗎啦。 假設我即係如果嗰個人好有經驗，就睇得出你係邊一 type 嘅，因為我哋有啲即係叫做唔同嘅類型㗎嘛，有啲係視覺嘅，有啲係聽覺嘅、VAK 即係咩視覺聽覺同埋啲觸覺咁樣嗰啲咧，嗰啲咧，哇！真係喺度考起啊！ 哇！咁如果觸覺嘅話，又可以點樣啊？ 有啲可以即係叫做做一啲好突然嘅肢體嘅碰撞，亦都可以令到你去到一個好嘅催眠狀態咁樣啲， 哇！ 即係譬如拉一拉你嗰啲係真係做到嘅。咁然之後，即係理論上啦，但實際上我做催眠治療真係幫 client 做嘅時候，通常都係做翻好簡單、好正 就係陀錶啦。 唔係陀錶，即係通常會用筆或者係用 望住個筆頭咁樣。 或者嗰個叫做咩啊？潛行空間咧，嗰個陀螺係咪啊？擺喺個台度望住轉一轉。 我自己可能喺張紙上面畫一個黑點，跟住人望住。 哦， 咁即係舉個例子。即係因為大家頭先都講啦，理論就係要聚焦喺一個地方。係 咁啊，講咗咁多即係催眠咧，我哋又講下冥想。係即係尤其是我一個思想家，好多嘢諗，無時無刻都係充滿創意。 你只係思想派咯，從來都唔付諸行動嘅。喂， 唔好咁樣兜嘢踢飽咗先，真係。 算啦，烏嘉麗做咗咁耐節目。 但係啦，對於我嚟講嘅話，有時候真係因為唔係單我啦，即係喺都市啊。城市生活，即系你话冇烦恼、冇压力、冇嘢谂啊，好难嘅。有时候真系，我身边都好多朋友真系即系 suffer 噶，就系夜晚瞓觉，哇，同自己讲就话，哎呀，我唔好谂啦，唔好谂啦，唔好谂啦。但系你越系叫自己唔好谂嗰样嘢，就偏偏就系咁，即系嗰啲即系思想啊，嗰啲嘅想法就会中埋嚟咁样啊嘛。咁你头先讲起就系冥想，就系可以帮到你去掏空。咁、即係其實嗰個原理係點樣樣 嘅 呢？ 其實就好簡單嘅，即係無論你係咩人都好啦，都可以進入到嗰個冥想嘅狀態。即係我講嘅就係、你跟住幾個方法做，即係我每一次幫人哋去做引導啦，又或者啲人問我方法，我都會講同一個方法嘅。你坐喺度做就最好㗎啦，我建議就坐喺度做。 唔係瞓喺度做，因為做咗瞓著咗。 即係我覺得有張凳咁樣係最，即係我覺得最好。瞓喺度做都得，但係就我覺得冥想一開始嘅話就坐喺度，咁成件事簡單少少。即係坐喺度啦，雙腳放地下，雙手放雙腳上面，就眼睛望住前方一點。跟住然之後做幾個好簡單、好深嘅深呼吸，去放慢翻身體節奏。然之後再喺個過程裡面，將你嘅視線繼續集中喺前方一點度，聽住四周圍嘅聲音，再繼續做深呼吸。跟住之後撳上下嘅時候，合埋雙眼。放慢繼續放慢身體節奏嘅同時咧，繼續聽住四周圍聲音。咁你合埋咗雙眼嘅時候咧，可以想像一下剛才你合埋雙眼嘅時候，前面係咩景象？有啲咩顏色啊？有啲咩物件喺前面？咁嘅過程，然之後咧，你就會發覺你個人成個人都可以放鬆到落嚟。 你講得咁簡單，真係我哋一陣間不如啊， 試下啦。 快啲試，驚你啊！ 嗱，順便催眠埋佢啊， 攞啲錢出嚟啊！其實我本身唔知點解好想俾錢你嘅。 係啊，多謝你啊，烏嘉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第一个新闻翻嚟啦，咁头先咧，阿 Hercules 咧都真系即系讲咗啊，哇！原来要冥想嘅话，咁佢就有一系列嘅步骤。佢话基本上咧，任何人问佢都好咧，佢都系将呢一个步骤掉出嚟 嘅，都系呢一套方程式噶啦。 咁啊，而家我哋就真系示范一次啊，难得有白老鼠喺度， 白老鼠，白老鼠同埋吴永熙。 系啊，咁我哋就即管试一试，睇下喂，我哋即系试咗嗱。当然啦，因为其实正常你做嘅话，大概要花几多时间啊？ 放空冥想，你可以花5至10分钟可以达到个效果嘅。 系， 咁我会建议翻每一个人都即系 average 一开始嘅时候就俾翻10分钟时间，真系可以俾自己去感受到嗰个时间嘅长度。 咁但系事前我又需唔需要又要花几分钟时间俾自己 calm down 落嚟？ 其实嗰10分钟已经你 包埋啦， 你真系要好好噶啦，因为你平时未做过呢类型嘅练习，你真系可以抽10分钟时间， 系 一。个几消即系几奢侈一样嘢嚟嘅，都好多人啦。一开始嚟讲，即系你浪费咗10分钟， 可能会有咁嘅感觉系。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实际上，即系我每一个人都系话，其实你真系唔系浪费嘅时间，你系用一个时间用到之后，即系可以买到更好之后嘅时间。 系咁啊，好啦，嗱，我哋而家即管就试下啦，啲听众朋友一齐啊，就当然如果你系开紧工啊嗰啲咧， 揸紧车， 揸紧车嗰啲啊就唔好啦，唔好咁放松住先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屋企啊安坐家中嘅话，不妨大家一齐。示范一下，研究一下，睇下个效果如何。 试下呢个放空冥想。 咁我哋好啦，准备啦，而家将时间交俾阿 Hercules 先啦。点样样做呢？首先系 咁，通常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建议翻大家双脚放地下，双手放双脚上面嘅，咁就微微挺直条腰，避免咗一阵间放松嘅时候咧个头揼落嚟。 系 咁，然之后咧就眼睛望住前方嘅一点。 系好，见到啦。 好啦。 哇，好残眼啊！我呢一点系， 系咪望到我啊？ 望住任何觉得自己即系视线放落舒服嘅一点就可以噶啦。 等先，咁我转一转先啦，一点太残眼啦。 我见到你变咗斗鸡啊，冇加 有辛苦，我望住盏灯啊，大佬啊，好好放松啲先，放松啲。 做个好深好深嘅深呼吸，仿佛将四周围空气都吸入晒自己胸腔，然之后好慢好慢咁呼出嚟。好慢好慢呼出嚟嘅同时，眼睛继续望住前方，你会继续可以聆听到四周围唔同嘅声音啦，可能有人嘅声、背景嘅声，又或者系唔同年纪嘅声音。 可唔可以继续吸气啊？ 可以可以可以，用你舒服嘅方法。然之后咧，咁上下嘅时候，你就慢慢合埋上眼，继续感受，留意自己呼吸嘅长度同埋深度。慢慢放慢你的呼吸节奏，留意胸口的扩张，横膈膜的活动。与此同时，我想你继续去感受将四周围的空气吸入你胸腔的时候，每一下呼气都会将身体一些残余的紧张感觉去呼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自己 你 认真，你认 真啲啊！我哋要做嘅就系俾自己去放松自己嘅身体，放松自己嘅头脑。 嗯， 做到嘅系头脑放空，身体放松。 嗯， 继续利用自己嘅深呼吸，留意住自己胸口扩张、横膈膜嘅活动，俾自己平静你嘅内心喺呢一息间度。可能你可以俾自己心里面去默念一啲数字。由一数到十，或者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可以再数长一点，由十数到30或者40，用一个自己舒服的长度、舒服的节奏去感受自己身体的脉搏、身体的讯息。同时你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其实都很有效地帮到你更加集中在当下的环境。但一阵间你真的觉得 OK 了，足够的时候，你就可以擘大一张眼，回到你刚才坐在这里的地方。 我回到你了。 我都回到了。 我归位了。那大概是不是这样的？大概 我会建议做一个 standard 5至10分钟的时间。始终就即系好基本，佢讲咗个方法出嚟啦。咁即系记得啦，即系都系嗰句，呢个系我自己个人 帮人哋做放空冥想嘅个方式嚟嘅啫。唔同人都放松啊，都有唔同嘅定义，有唔同嘅喜好嘅方法嘅。咁我呢个系自己一个方法。咁然之后，我个人就觉得系仲有一样好值得提，即系好值得提一提嘅就系，可能好多人就话，哎，我放空唔到个头脑啊，即系对放空就一定要冇晒所有嘢。其实唔需要真系谂咁复杂噶，我哋尝试俾自己身体乜都唔做先。我哋过程已经乜都唔做，已经好难得噶啦。俾平时个脑里面 keep 住有唔同嘅想法浮出嚟咧，其实系一啲内在嘅信息同埋想法嚟嘅，就有得去好似个水泡咁浮水泡一声消失咗。佢喺个脑里面有得喺个脑里面咯，就俾自己乜都唔做去休息。 其实我即系几中意嘅就系咩咧？因为其实佢讲个嘅概念咧，之前我同阿 Nicole 都有提过，因为阿 Nicole 咧就有听过啊 Hercules 嗰个 app 咧，咁佢入面尤其是有啲啊讲到就系话，你而家听唔听到周围有啲咩嘅杂声啊？咁而佢建议你咧就系话，叫你听到呢个杂声咧，佢唔系叫你唔好谂佢哋，佢系叫你就系由得佢哋，即系佢仿佛咧喺成个嗰个嘅即系个过程入边咧，系教你点样同身边一啲嘅杂讯咧系共处啊！ 讲得好好、啊， 而唔系排除咗佢。 冇错冇错，感受系成件事嘅一个精髓，感受自己节奏，感受自己情绪，感受四周嘅环境。因为你当你有想法嘅时候，你感受佢，亦都系了解自己一个好好嘅过程嘅第一步。当你了解咗嘅时候，你可以做到更多更多嘅唔同功能。 我反而觉得系头先咧，我听住 Hercules 嗰把声咧，我突然之间发觉原来我个即系我个坐姿原来都几绷紧嘅，因为突然之间佢话放松，原来我个膊头又夹埋咗，原来我个眉头又皱埋咗，咁但系原来当你将嗰个精神集中翻喺你身体自己嗰部分嘅时候咧，原来你个人真系可以放松静落嚟 嘅。你知你眉头皱咩？我平时都觉得好辛苦嘅，真系。 你知唔知点解我眉头皱得咁辛苦啊？因为我同紧你做节目啊，乌嘉伦。 你悭翻唔使讲啊，呢一句就喂，但系即系我反而好想知，即系头先我哋学咗话，哇，大概放松。系点样样啊？咁通常啊吓，即系处于一个咩嘅状态？我哋最需要放松咧，系咪即系例如话可能你啱啱情绪嘅激动完，嬲完一个人啊，想揾叉吉自己大髀啊啲时间，先嚟放松啊？定系平时无时无刻都要放松啊？定系点样样？咩情况之下用系最有效噶？ 我个人觉得咧，放空冥想呢类型嘅练习咧，就好似一个运动咁样嘅。其实系我哋应该去每日都去练习呢样嘢，令到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嘅情绪去处理一日当中发生嘅任何事。咁当然啦，你可以话系一个有病医病冇病打底嘅想法。当你真系好情绪急躁嘅时候，你做一个5至10分钟嘅放空，咁当然系对自己嘅情绪控制系好有帮助。但系其实我好希望嘅，即系我推广呢个放空文化，亦都想身边更多人可以平时真系可以俾自己去留意翻自己一个身体信息，因为唔系话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先要去食药，即系先要做呢样运动噶嘛。咁平时我哋都好值得去俾自己，就算唔系话一个好 critical 嘅状态，都可以俾自己一个时间去做翻个休息，同埋了解翻身体有冇边度唔舒服啊、绷紧啊嘅地方。 咁其实我都知啊 ，Hercules 咧，即系用呢一个放空冥想咧，其实都帮过唔少人。转头翻嚟啊，听下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即其实我相信咧，喺都市生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有一啲嘅奇难杂症，系需要寻找医治啊。咁而好就好在咧，即 Hercules 咧，其实佢又好有心，即希望可以用呢一套放空冥想咧，就系帮到一啲有需要帮助嘅人啦。尤其是好多时候，我哋精神有好大嘅压力嘅时候，唔识得点样放松。咁可能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嘅途径啊。咁我想问一问啊 Hercules， 其实通常揾得你帮手嘅一啲嘅朋友啊，又或者啲所谓 clients 啊，佢哋面对嘅系咩问题咧 ？OK， 嗱，放空冥想咧就系、是。我最近呢大半年里面谂出嚟嘅一个方式，去帮人去做推广放冥想嘅文化嘅。咁但系我自己本身系2-3年前开始学咗催眠治疗之后啦，接过唔同嘅 client， 可能讲紧嘅系有啲系 practice 嘅，有啲系收钱咁样做嘅，即系自觉做嘅，有时就系包括好多好多减肥、抑郁、焦虑、失眠。失恋都有，咁但系到真系我可以分享多少少，系真系可能比较严重嘅。通常真系愿意去俾钱过嚟揾我，去再 book 治疗室，再做催眠治疗嗰一 type 咧，通常都系比较严重嘅抑郁、焦虑啦，同埋失眠嘅问题嘅。咁佢个背景系其实系真系会乜都有，你可以系唔同年龄 层、唔同职业层，甚至系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会内在有一个郁结，令到你之后去有一个即系持续性嘅心理影响啦。咁我唔可以话我每一次都可以，即系点讲咧？我唔可以话写包单铺一定可以帮你医到一样嘢，因为我觉得医疗啊、医治啊呢样嘢系一个好严谨嘅一个定义，亦都系一个好专业嘅用词啦。但系我可以好保证嘅一样嘢系，我帮你，因为假设啦，你真系冇接触过催眠治疗或者冥想呢类型嘅服务嘅话咧，我可以好肯定嘅帮到你用一个唔同嘅角度、一个唔同嘅方式去看待你过去一直以嚟嘅问题。咁、通常好大部分情况底下，对唔同嘅 client 嚟讲都有一个好正面嘅作用嘅。 系，咁头先你讲到就系话一啲嘅即系忧虑啊、抑郁啊，咁通常嗰啲人佢哋呢一啲嘅抑郁啊，源自喺边度？即系工作啊， 工作 系人际关系啊。咁、你自己最深刻嘅一个系点样样噶？ 我自己最深刻嘅一个咧，系真系过嚟揾嗱，佢系大我十年嘅一个 client 啦。咁我 which is 系都几感动嘅，系佢愿意信我一个僆仔，去同佢做一个好长时间嘅催眠治疗啦。咁然之后佢嗰个抑郁焦虑嘅状况，其实都持续咗啲好一段长嘅时间。 系点啊？瞓唔到觉嗰啲啊？ 即系瞓唔到系好基本啦，已经系有阵时系会焦虑突袭咧，可能睇紧戏无啦啦，你会哇出晒手心出汗啊，个人震啊，呢啲系真系会好恐怖。即系对于 即系对佢生活可能都有影响。 即系特别系发病嗰 moment 咧，你啲焦虑突然间涌过嚟，你系会真系好辛苦、好辛苦喘气啊，手心出汗啊，跟住好完全系不知所措、惊惶失措嘅感觉都会系有噶。咁但系就嗰一次系真系帮咗个 client 去做咗一个长时间嘅处理，讲紧嘅系真系帮佢去由过去唔同嘅时间，有啲唔开心嘅地方，去重新帮佢看待过、处理过，咁然之后对佢系慢慢慢慢个转变嘅。咁然之后佢以前系比较做运动型嘅，可能系，但系佢因为数年前嘅事啦。咁但系喺嗰个催眠治疗嘅期间啦，个数个月嘅时间里面，我同佢即系叫做 pick up 翻一个做运动嘅习惯。咁然之后喺嗰个两至三个月好密集式嘅催眠治疗底下咧，跟住佢同我讲翻嘅系，去到即系我上一次啦，帮佢做一次好荒谬六，即系好密集式两至三个月嘅催眠治疗系上年六月，咁即系2017年6月，咁但系到而家上次再问翻佢嘅时候，都再未有发病过，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感，即系真系好开心同好满足嘅一件事情。 系咪因为个过程入边你帮佢解开咗一啲心结？ 绝对会有解开咗一啲心结嘅，但系呢样嘢咧有，即系解开咗心结，系咪就等于你个心结就等于你发病嘅原因咧？就未必一定系嘅，可能有啲系唔同嘅 factor， 即系你如果即系有好多研究论文都讲嘅。假设我唔同你处理任何嘢，你好地地，你而家唔开心，你而家唔开心嘅状态系 A 状态，跟然之后你假设唔处理任何嘢啦 ，B 状态底下，你突然间做多咗个做运动嘅习惯，你 B 状态一定系好过 A 状态嘅，因为你即系当你一个健康适量嘅运动系 A 嘅时候冇啦。咁你喺 B 嘅时候嗰个转变系，因为运动你个人都会有一个正面嘅价值喺度。咁、除咗运动之外，仲可以多好多唔同嘅正面想法啦，注意饮食啦，亦都可以真系用催眠治疗嚟可以帮看你看待到解决到啲心结。咁多管齐下底下，咁其实一定会有一个正面嘅价值同帮助。 嗯，我反而头先咧觉得一个最 key 嘅关键就系头先佢讲就系一个催眠治疗啊。咁、就除咗系即系尝试令到你去放空之外啦，同时之间佢亦都教你点样样去勇于面对自己过去，即系我谂呢一个对于好多人嚟讲，尤其是你个人咧有翻咁上下阅历，即系好似我咁啦，即系有多时候都唔系好敢面对自己嘅过去嘅啫。其实即系咁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关口嚟嘅，即系尤其是你如果以往有一啲嘅过去系有心结嘅话，咁、但系即系你通常咧，即系例如话你同佢做一个催眠治疗啦，你系点样样去令到佢去跨出嗰一步咧？因为通常好多人可能好抗拒，我即系虽然我都想信你，但系你要带我去行呢一步都系难， 同埋同一个陌生人讲自己嘅过去都好难嘅。 嗱，我必须要强调，我唔系去强迫佢跨出嗰步，系即系我系透过催眠啦，即系令佢放松咗，跟然之后回溯翻一啲过去，一啲可能你唔想面对过去嘅一啲情境，然之后我真系会帮你去选择。你係想唔想去做呢一個面對？如果你想去逃避嘅話，你或者唔好話逃避啦，可能講 你唔想面對， 你目前唔想面對住嘅，可能可以同你做其他嘅地方處理先，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到一個過程底下啦，即係可以透過催眠，你不停加強咗你內心嗰個 internal drive， 我哋講嘅係咁，然之後你好基本上 好大可能最后你都会面对到一啲过去你未必想面对嘅嘢。 但其实你系咪最尾都鼓励，即系话如果假设你系有心结埋藏喺过去嘅话，都最好去面对咗佢咧？ 喺适当嘅情况底下，都系值得去面对嘅。如果一样嘢即系困扰咗你好耐，但系如果当下嘅你系未适合，又或者你觉得自己未准备好去面对嘅话，我建议都系唔好面 对。但我有时候好想问，即系嗱，如果你讲紧嘅面对，最后尾讲紧嗰个解决方法，一个点样解决方法，即系例如话你去接受咗呢个过去系有遗憾啊，定系你系应该话面对佢，你要积极做翻啲事，系弥补翻嗰个过失，定系点样样嘅面对咧？ Okay, 我举个例子，即系过去一段时间系有另外一个 client 啦，同我讲嘅系喺小学嘅时候有样嘢唔开心，就俾好多同学误会，咁然之后佢嗰段时间就令到老师都对佢有啲误解咁样，跟然之后佢嗰个学年咧就唔开心啦，咁但系件事已经过咗好耐噶啦嘛， 系咯系咯， 咁可以点样看待？点样面对呢？其实就是去翻，即系叫做去思考翻嗰刻嘅自己当下咩情绪、咩委屈，去做翻一个感受。你感受翻当下嘅你喺个感受底下，你有啲咩想同对方讲？即系对方，即系所谓过去嘅自己啦。咁然之后成个过程里面，你再回溯翻，因为过去嘅你嘅嗰一刻嘅转变，令到你之后有啲咩道路上嘅唔同咧？咁有一定会有好有唔好嘅，每一样嘢都。咁但系就成个过程里面，真系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理性嘅角度去分析翻成件事情。你一路走来到而家，即系有啲话一定系呢个世界系冇一样嘢去解决到任何嘅问题啊！必须强调先。但系就当你真系去用一个第三者嘅角度看待翻成个事情嘅话，好大可能嘅时候，真会放低翻唔同，即系放低翻唔少嘅事情。呢个系真嘅。 又或者是不是解决了当时很负面的情绪啦，最简单是因为你可以重新想回那一刻的自己，原来都不是真的那么差的决定。 我举多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你现在当下的你，很可能你想回起过去那一年或者数个月，总会有些决定你觉得做得很差，令到你那时是哇、哦、我不得了。但是你其实现在的自己看回过去的自己，现在其实得淡少的。 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无论过去的自己再生辛苦再痛苦的时刻，而家睇翻自己一路走来，真系顺利走过咗嘅，即顺利走过咗啦。你而家睇翻佢，其实唔系一笑置之，好多时候都系咁。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如果我见到 client 系好 likely 可以睇翻成件事系可以一笑置之嘅，咁通常我就会同佢咁。 系咁啊！今日我哋好开心啦，揾到 Hercules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如果大家都想试下头先点样去，即系放空冥想一下嘅话咧，可以不妨试下下载佢 app 啦吓 ，Void VOID 啊吓。今日咧啊，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Hercules 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 拜。Bye bye 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